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。当时在那里有个败类，名叫舍巴，是本雅明人比格离的儿子。他吹着号喊说：我们和达卫没有关系，对叶瑟的儿子的产业没有份子。以色列人各自回本家吧。因此众以色列人离开达卫，跟随了比格离的儿子舍巴，但犹大人仍然紧随他们的君王，由约旦河直到了耶路撒冷。达卫王进了耶路撒冷的宫殿，就将他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嫔妃留在进宫里养活他们，却不再亲近他们。他们被禁在冷宫内，一直到死，终身守寡。王对阿玛撒说：三天之内，你应给我召集犹大人，你亲自也该来到这里。阿玛撒去召集犹大人，但他迟延耽搁，过了君王给他所定的期限。达卫就对阿比色说：现今比格离的儿子舍巴危害我们，恐怕甚于阿贝沙龙。你快领你主人的军队去追赶他，免得他占了设防的城，由我们眼前逃脱。约阿布的部下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以及所有的勇士都跟阿比色去了，他们由耶路撒冷出发，追赶比格离的儿子舍巴。当他们来到基贝红的大石旁时，阿玛撒也迎面而来。约阿布身穿战袍，束着腰带，腰间挂着一把带鞘的刀。约阿布的刀出鞘落地。约阿布对阿玛撒说：吾兄你好。约阿布遂用右手抓住阿玛撒的胡须与他亲吻，阿玛撒没有提防约阿布手中的刀，约阿布就用刀刺穿了他的肚腹，五脏清流地上，没有再刺第二下，他就死了。约阿布与自己的兄弟阿比色便往前追赶比格离的儿子舍巴。看守阿玛撒失守的约阿布的一个士兵喊说：谁喜爱约阿布，谁属达卫，就跟约阿布去。阿玛撒此时卧在路中血泊中，那人见众人停留不前，就将阿玛撒的尸首由路上搬到田里，上面盖上一件衣服，因为他见军人到了那里，就停在尸首前。尸首由路上搬走后，军人就都过去，跟随约阿布追赶比格离的儿子舍巴。舍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人都不理他。随后到了贝特马阿加的阿贝尔，众比格离人却聚集起来跟随了他。约阿布大军前来，把他包围在贝特马阿加的阿贝尔内，新筑攻城壁垒。跟随约阿布的大军虽下手挖城墙，使墙倒塌。当时城中有个聪明的妇人站在城墙上喊说：请听，请听，你们对约阿布说，来这里，我有话对你说。约阿布来到他那里，妇人便问说：你是约阿布吗？他答说：我是。他便对他说：请你听你婢女一言。他答说：我听。他说：从前有句话说，你去问问阿贝尔，事便可得解决。 我在以色列算是一座和平忠厚的城，你却图谋消灭一座以色列的母城。为什么你要吞灭上主的产业？约阿布答说，绝无此事，我绝无意消灭或破坏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只因厄弗拉因山地的一人，即比格离的儿子名叫舍巴的，造反抗拒达卫王，只要你们将他交出来，我即撤离这城。妇人对约阿布说，请看，他的头由城墙上抛给你。妇人就去凭自己的智慧劝说众百姓，他们便砍了比格离的儿子舍巴的头，抛给约阿布。约阿布遂吹起号角，策兵离城，各自回了本家。约阿布也回了耶路撒冷君王那里。约阿布统帅以色列的众军队，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管理格勒提人和培勒提人，阿多兰管理奴役，阿希路德的儿子约沙法特做御史，史沙做书记，扎多克和厄贝亚塔尔做司祭。此外，亚提尔人伊拉也做达卫的司祭。